was hit by a bullet. Police said she was out of danger at Central Hospital. 那么这位小姑娘作为人质是非常不幸的。The girl hostage trying to slip away, 试图偷偷溜走。那么要注意 ,slip away 是趁别人不注意的溜走。Just as she was crawling away from the car, she was hit by a bullet. 就在她从车上爬出来的时候，她被子弹打中了。那也可以说 ,she was shot, 她被击中了。Police said, 但是很幸运 ,fortunately, 警察说 ,she was out of danger at Central Hospital. 她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那么现在是在中央医院进行治疗。 这一点也是值得欣慰的。The gunman abandoned the car and got into a shop, pouring fire on more than 50 policemen that surrounded the building. After a wild gun battle, police broke into the room. They only found two of the gunmen, both seriously wounded. The third thief was believed to have escaped with over 1.3 million in cash and jewels. 那么因为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情况下 The gunman abandoned the car、这些枪手们也就是刚才的劫匪弃车而逃 And got into a shop 进了一家商场 Pouring fire 代表伴随的动作他们边逃的过程中边向警察来进行射击 Poured fire on more than 50 policemen That surrounded the building 那么后来大概有50多名警察包围了这个建筑物After a wild gun battle, 在一场猛烈的枪战之后 police broke into the room, 他们强行进入了房间。They only found two of the gunmen, 但是 they, 这里的 they 指的是警察。他们只发现了两名枪手 two of the gunmen, 他们其中的两人。Both seriously wounded, 伴随的动作是严重的受伤。The third thief was believed to,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被认为被肯定 The third thief was believed to have escaped 已经成功的逃窜了那么同时携带的财富是 over 1.3 million in cash and jewels 因为从银行的保险存放箱中有现金也有珠宝价值一共是 1.3 million 130万美金 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们也相信呢这一位最后的劫匪也一定会逃不过警察的追踪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课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词 A teenage girl 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 Teenager 一般是指多大年龄的孩子呢 这道题正好也是雅思的一个考题那么经常西方人是分得很清楚 child 和 teenager child 一般在10岁以下那么 teenager 他认为是13岁到19岁之间那么这个地方我很好奇他这辆私家车是由一个 driven by a teenage girl 十几岁的小孩开的那么周老师您是有驾照的中国的这个驾驶年龄是必须要通过多少岁呢 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是到了18岁才允许这个有驾照考驾照的或者是允许这个驾驶的但是这一位呢 teenage girl 看来应该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很多听众有可能很好奇为什么 teenager 或者叫 teenage girl 指的是13到19之间呢因为 11, 12, 11, 12 13开始是 13, 14, 15 所以叫 teenaged people或者叫 teenaged girls, teenaged boys, 或者直接简称为 teenager。 年龄较小的孩子最好呢不要开车。如果需要的话呢还应该有大人的陪同。 是这样的这样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还是那句话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nd we can live a happy life. 好在节目最后我们请王老师帮助我们把这节课总结一下。 那么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第一个段落中我们使用的句型第一个 car robbery 强调的是开车的这种抢劫行为第二个词组 last night 在昨天晚上 ended in 强调以什么方式结局例如 their disputes ended in war 他们的争端以战争结束 ended in 是以什么东西告终或者是结局 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三行中我们要注意一个单词 helpless， 代表无助的，例如 There are a lot of helples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叫无助的人， L-E-S-S 代表是没有的。另外我们还说 hopeless， 没有希望的，那么这两个是我们常用的表达。第三个是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或者叫流浪的，例如流浪汉在英文中叫 homeless people， 那么流浪的猫狗可以叫 homeless cats and dogs。 For example， It's human beings'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homeless dogs and cats。 那么要强调 helpless, hopeless, homeless，这是三个以 H 开头的 L-E-S-S 结尾的单词。在这一段中，大家尤其要注意到一个单词 tied， 强调把某人捆起来 tie， 但如果我们要说系，有可能用 tie， 也有可能用 fasten， 要注意它的发音 fasten， F-A-S-T-E-N。 例如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when you are driving， 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系上安全带。这个 tie 强调要打一个结，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把某人捆到树上，或者是把什么东西系在一起，可以用 tie。 例如系上鞋带可以说 tie the shoelace， S-H-O-E-L-A-C-E， shoelace 鞋带，把皮带系上要说的是 fasten。 那么各位听众，现在请看一下第五段Teenaged girl， 刚才我们已经讲解到了 teenage 代表 from 13 to 19， 那么 teenagers 就是13到19岁之间的小孩。例如 teenagers are going to experience puberty problems， 这些小孩会经历一些青春期的问题， puberty， P-U-B-E-R-T-Y，那么 puberty 是经常困扰着 teenager 的，所以我们作为成人 adults，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m，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m。 周老师您认为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然后还要与他们多交流？ 没错，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转折点，那青春期呢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人呢更应该去成为他们的好帮手、知己和朋友，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 helpless。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teenagers， 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们。那么在这一段中还有另一个动词词组 head for， 朝某个方向行进。例如如果我正在给周老师打电话，然后我就问他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周老师可以回答 I'm heading for the airport， 我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当然了，周老师这个时间肯定是坐在 taxi 里面，那么是不可能一边打电话一边开车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朝某个方向前进，但是这样表达用 head 做动词听上去呢非常的形象而且生动。 是这样的，大家要注意一下288页倒数第三行 try to， 这个词组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实际上 try to 经常与 manage 用来比较， try to 代表是努力尝试， manage 是最后成功了。例如我可以这样说， I managed to persuade him， 我成功的劝说了他。如果要是我说 I try to persuade him， 那么代表结果怎样是未知的。 大家进行尝试，但不一定每件事都能够成功，但是呢还要坚持去尝试。Just try, don't be shy。 是的，大家一定要坚持，这样才会成功。288页最后一行 abandon somebody， 抛弃或者是放弃，那么经常说的弃车而逃，这里说的 abandon the car， 那么当然抛弃了某人也可以说 abandon somebody。 对一个人来说呢，可能最大的痛苦就是 to be abandoned。 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周老师在英文中有一个词组叫 abandon oneself， 例如 he abandoned himself，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状态，就是他放纵自己。所以 do not abandon yourself， you should live every day happily。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 have hope for the future。Don't abandon yourself. Don't refuse to grow, 不要拒绝成长。 好，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紧张惊险的一堂课。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 everyon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9课游览市容。 Heute haben wir Lektion 29, Stadtrundfahrt.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谈到了有关郊游和天气的话题。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Herr Gärtner, 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Ich will Chinesisch lernen oder Briefe schreiben. Wenn das Wetter sehr schön ist, wollen ich und mein Mann am Sonntag einen Ausflug machen. Wollen Sie mitkommen? Sehr gern.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Zum Naturpark. Der Park ist sehr schön.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Am Morgen um 7 Uhr. Und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4 und 5 Uhr. Da komme ich natürlich gern mit.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Herr Gärtner, 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Ich will Chinesisch lernen oder Briefe schreiben. Wenn das Wetter sehr schön ist,wollen ich und mein Mann am Sonntag einen Ausflug machen. Wollen Sie mitkommen? Sehr gern.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Zum Naturpark. Der Park ist sehr schön.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Am Morgen um 7 Uhr. Und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4 und 5 Uhr. Da komme ich natürlich gern mit. 今天我们学习的话题是游览市容，主要了解一下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 Berlin ist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柏林是德国的首都。句子里的 von 表明所属关系，意思是德国的。 Berlin ist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Berlin ist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我们再说一说，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 Berlin ist die größte Stadt Deutschlands. Deutschland 是德国的意思，在德国这个单词词尾加了一个 s， 变成 Deutschlands， 意思是德国的，也表明所属关系。请再听听这个句子。 Berlin ist die größte Stadt Deutschlands. Berlin ist die größte Stadt Deutschlands. 我们要了解一下柏林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口。 Wie viele Einwohner gibt es in Berlin? Berlin 有多少人口? Wie viele Einwohner gibt es in Berlin? Wie viele Einwohner gibt es in Berlin? Berlin 有340万人口，百万用德语说是 die Million. 3,4 Millionen. 3,4 Millionen. 句子里的 comma 是点的意思，再读一读。 3,4 Millionen. 我们再了解一下柏林的面积有多大。 Wie groß ist die Stadt Berlin? 柏林的面积有多大？ Wie groß ist die Stadt Berlin? Wie groß ist die Stadt Berlin? 柏林的总面积为883平方公里。 Berlin hat eine Fläche von 883 Quadratkilometern. 句子里的 Fläche 是面积的意思。德语平方公里的读法是 Quadratkilometer， 请跟着读一读。 Quadratkilometer， Quadratkilometer。 883平方公里怎么读呢？ 883 Quadratkilometer， 883 Quadratkilometer。 请再把全句读一读。 Berlin hat eine Fläche von 883 Quadratkilometern。Berlin hat eine Fläche von 883 Quadratkilometern. 游览市容时都要到市中心看一看。 Wir fahren jetzt durch die Innenstadt. 现在我们穿过市中心。 Wir fahren jetzt durch die Innenstadt. Wir fahren jetzt durch die Innenstadt. 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句子连成了一个对话，请大家听一听。 Wir fahren jetzt durch die Innenstadt. Wie Sie wissen, ist Berlin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Ja, wie viele Einwohner gibt es in Berlin? 3,4 Millionen. Wie groß ist die Stadt Berlin? Berlin hat eine Fläche von 883 Quadratkilometern und ist die größte Stadt Deutschlands. 句子里的 wie Sie wissen 是一个从句，意思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全句话是 wie Sie wissen ist Berlin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意思是正如您所知道的，柏林是德国的知道的。全句话是 wie Sie wissen ist Berlin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意思是正如您所知道的，柏林是德国的首都。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Wir fahren jetzt durch die Innenstadt. Wie Sie wissen, ist Berlin die Hauptstadt von Deutschland. Ja, wie viele Einwohner gibt es in Berlin? 3,4 Millionen. Wie groß ist die Stadt Berlin? Berlin hat eine Fläche von 883 Quadratkilometern und ist die größte Stadt Deutschlands. Berlin 有许多地方值得看一看，比如博物馆。 In Berlin gibt es viele Museen. 在柏林有许多博物馆。 In Berlin gibt es viele Museen. In Berlin gibt es viele Museen. 在柏林还有一段柏林墙，它记载着曾经分裂的德国的一段历史。要想参观一下，怎么说呢 ？Die Berliner Mauer möchte ich auf jeden Fall sehen. 无论如何，我想参观一下柏林墙。Die Berliner Mauer 是柏林墙的意思。Auf jeden Fall.是一个词组，意思是无论如何，请再听听这个句子。 Die Berliner Mauer möchte ich auf jeden Fall sehen. Die Berliner Mauer möchte ich auf jeden Fall sehen. 柏林的市中心有一条著名的、漂亮的商业大街。 Das ist eine bekannte und elegante Geschäftsstraße. 这是一条著名的、漂亮的商业大街。 Das ist eine bekannte und elegante Geschäftsstraße.Das ist eine bekannte und elegante Geschäftsstraße. 这条大街上还有旅馆、餐馆、咖啡馆和商店。我们听听这句话。 Hier sind so viele schöne Hotels, Restaurants, Cafés und Kaufhäuser. 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旅馆、餐馆、咖啡馆和商店。 Hier sind so viele schöne Hotels, Restaurants, Cafés und Kaufhäuser.Hier sind so viele schöne Hotels, Restaurants, Cafés und Kaufhäuser. 除此之外，这条大街上还有购物中心和娱乐中心。 Das ist ein großes Einkaufs- und Vergnügungszentrum. 这是个大的购物和娱乐中心。 Das ist ein großes Einkaufs- und Vergnügungszentrum. Das ist ein großes Einkaufs- und Vergnügungszentrum. 娱乐中心这个词不好读，我们再读一读。 Vergnügungszentrum, Vergnügungszentrum. 下面请听一个对话。这两位朋友正在游览市中心。Ich habe gehört, in Berlin gibt es viel zu sehen. Ja, zum Beispiel Brandenburger Tor, Berliner Mauer. Die Berliner Mauer möchte ich auf jeden Fall sehen. Sehen Sie hier, das ist eine bekannte und elegante Geschäftsstraße.Hier sind sehr viele schöne Hotels, Restaurants, Cafés und Kaufhäuser. Was ist das? Das ist ein großes Einkaufs- und Vergnügungszentrum. 对话里的 Brandenburger Tor 是柏林的勃兰登堡。我们再听一遍这个对话。Ich habe gehört, in Berlin gibt es viel zu sehen. Ja, zum Beispiel Brandenburger Tor, Berliner Mauer, Die Berliner Mauer möchte ich auf jeden Fall sehen. Sehen Sie hier, das ist eine bekannte und elegante Geschäftsstraße. Hier sind sehr viele schöne Hotels, Restaurants, Cafés und Kaufhäuser. Was ist das? Das ist ein großes Einkaufs- und Vergnügungszentrum.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Escaping one last time.